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天儿舒服吧？ 那天天天天天的。 那可不是吗？这一下雨，当然了，有些地方它堵了，有些地方这个积水，但是总的来说，如果正常的话，总比那桑拿天舒服多了。 哎、这倒是句实话。 另外呢，这两天还有很多人收到了礼物。你比如说，这两天清华大学向保送生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 啊，通知书到手了。 这日子过得真快，我记得前两天咱俩还提高考呢，转眼就开始已经录取了， 就是呗， 对吧？当然了，据说这次录取通知书除了有录取通知书之外，还附赠了一套路遥的名作《平凡的世界》， 还送本书。 一套好几本呢、 啊。 这是清华的校长邱勇推荐给新生的阅读书目。 嗯， 昨天下午3点多呀，在人大附中的这个王浩军同学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了清华招办，领取了他的录取通知书。 嗯， 今年北京一共有5位同学被保送到清华，这王同学就是其中之一呀、啊。作为全国数学奥赛金牌得主，真羡慕人家。你女孩，哎呀， 女孩怎么了？ 不是哦，女孩是奥数好啊，没有歧视的意思， 嗯嗯， 反正人家清华也想要，北大也想要 啊，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最终他是选择了入读清华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啊。其实也是看了看他这个录取通知书啊，今年清华定制的信封啊是清华紫为底色啊，有紫色， 没见过呀， 是吧？我也没见过。除了通知书之外呢，信封内第一次放了一张学堂在线入学邀请卡。 嗯， 招办的老师说了，说新生在暑假期间都可以提前上网学习一下课程的视频。除了刚才说的通知书之外，还有一套3册的路遥名作《平凡的世界》。 嗯， 这书我记得多年前特别火。 嗯， 而且还有这种广播的小说联播。 嗯， 读出来之后也是特别感人。 这不最近还有电视剧版本的吗？ 啊、是吧？ 嗯 啊，这都拍电视剧了。 是啊， 这个校长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勉励同学们以书为伴。提到啊，虽然书中涉及的年代对于你们来说有点陌生，但是人生的奋斗、理想的追求在不同时代都是相似的。开学之后呢，人家邱校长将和新生直接交流阅读心得，他也希望啊，新生能够跟父母长辈讨论交流啊，走进他们的平凡世界。 嗯， 你看送的礼物非常的有意义， 是 吧？我们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说说送礼物怎么样？ 送礼物 啊给谁送，送什么，其实您都可以敞开了说，比如说给朋友、同事、晚辈啊，当然了还有男女朋友。 这话题有点大，这也分时候、有时有赏的是吧？ 对啊， 你这不同节日送的礼物和不同由头送的礼物、那也应该内容不大一样。 是是是，其实有时候挑礼物挺头疼的。你比如说你要是送一朋友，哎呀过生日，你说送他什么生日礼物合适，送的买完了之后人家不喜欢吧，你觉得难受。你觉得送他喜欢的吧，觉得钱少啊，肝疼。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挺难受的。包括你比如说去医院看病人，你买什么送过去，买点水果，有的时候人家病人吃不了东西，对吧？你买鲜花，有可能人家转头就送给护士站了。 那你送的保养品吧，这万一路数不对，这还容易给人身体带来负担。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送礼物，日常的这个交往往来的一些礼物，包括像这种大学通知书附赠的书籍。当然了，您要是想送书的话，您一般送什么类型的书，书名什么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截至今天早上6点啊，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啊是23.1毫米。 嗯， 最大的降雨呢，据统计啊，应该出现在房山的大石窝， 嗯， 达到了每小时170.4毫米。 哦， 城区里的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了朝阳区和平西桥， 嗯， 那也达到了每小时70.9毫米呢。 嗯， 今天上午呢，位于海淀区黑龙潭路的亮甲店西公交站啊，这已经达到了十几厘米深的积水，之外还多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怎么了？ 这个公交站跟前的一根电线杆上啊， 嗯， 插了五块车牌子。 车牌，汽车车牌啊！ 哎，这个路人介绍说啊，你说这上午8:30左右，那雨下的还挺大，整条路上也很堵，不好走。这个时候就发现，这怎么水中还有几个车牌子呀？ 嗯， 他们一起就被雨水冲到了公交站西边的这个雨水井旁边。一开始啊，大伙儿也没多想，就是觉得挺奇怪的。但是啊，有一位乘客跟记者说，这条路上这一下雨就掉车牌，那都不是头一回了。以前也有过这种事儿，但是没想到啊，这一下一次出现这么多牌儿。 嗯， 上午9点钟有一名男子啊经过这儿，趟着雨水把这些车牌给捞起来，插到了附近的电线杆上。 嗯， 所以才出现了刚才我们开头的那一幕。根据目击者描述啊，说这是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这插好了车牌之后人就走了。估计啊，也可能是想让丢了车牌的失主能尽快找着自己的车牌吧。反正跟大家汇报这件事的时候啊，这五块车牌呢仍然还插在电线杆上等主人呢。 其实我觉得这真是让我们觉得挺温暖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每年下雨的时候都有车牌丢的，好的时候呢您自己下去摸能摸着，赶上倒霉的时候啊摸不着，结果发现有人给你打电话， 嗯， 想要车牌吗？我捡着了，给100块钱表示一下感谢呗。 有这样人呢？ 还真有要钱的。但是你看人家这位男子直接就插在电线杆子上了，那意思就是你看看啊有没有你的赶紧领回去得了， 不是你的别瞎领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厚道，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让我们觉得还挺温暖的。 是 吧，对于那种要钱给车牌的，这纯属是发下雨财。 下雨财，没有这样人啊，遇着这样人咱也不搭理他，谁敢用钱用电话要挟， 嗯， 给警察叔叔打电话。 是，要说这下雨这两天可能还会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感受，有人地儿大雨大，你比如说和平西桥那块 儿，嗯， 然后有些地方它就雨小，暴雨正猛的时候，热心的网友都开始发微信朋友圈微博提醒广大司机，你比如说柳芳地铁站啊，这个跟离和平西桥也没多远啊，附近出现了大面积积水，车已经没办法东行了。昨天晚上据说12点左右，柳芳北街主路已经是一片汪洋了， 哦， 一段桥下的下沉主路已经没办法走车了， 淤了。 哎，今天凌晨6点多，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那时候雷声大作 啊， 雨也没有停的意思。好在主路上的水已经基本退下去了，岸面上到处散发着不太好闻的气味。 嗯， 路面上的污泥垃圾随处可见。桥墩子上那水印显示啊，昨天晚上暴雨的时候，这个路段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达到了1.5米。 哎呦，一片狼藉。 哎呀，附近的商户说真够吓人的，不到半个小时主路就成河道了。昨天晚上这场雨来得非常的猛，降雨呢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主路积水之后双向都没办法通车了，所有已经进入主路的车辆都想办法撤离， 嗯， 啊，岸边的雨篦子上边不断的往上冒水啊，管道里边的污泥垃圾都被冲到路面上去了。大约是凌晨3点左右，这积水基本退了，这些污泥呢就留在路上了。昨天晚上12点多，暴雨中的北三环和平东桥、和平西桥发生了交通拥堵，大量准备右转的车辆开到樱花东街西街的时候，呦，这水让过往的司机望而却步啊， 这都没法趟了是吧。 哎呀，记者也是去樱花西街采访，当路面上的积水已经淹没两侧便道的时候，站在便道上，积水最深的地方都没过小腿了， 嗯，那是够深的 啊！路面上已经基本看不见小车了，只有大车敢在这地方乘风破浪 当船使呢。 哎呀，由于行驶的速度比较快，您这时候就慢点开呗。结果呢，这车轮溅起的水花足可以射到对面的车道上，双方最内侧车道的两车要是交汇的时候，这互相泼水啊，这场面十分的壮观。当然了，壮观同时也隐藏着交通的安全隐患， 那就一大盆水泼在这风挡玻璃上了。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慢点开比什么不好啊。路边一些打烊比较晚的商铺都用木板啊沙袋啊挡住了店门，即便是如此吧，也挡不住水往屋里灌。 嗯， 哎呀，市民小刘搀着朋友在便道上向北往前走呢， 再坚持会儿啊，马上到家了。 嗯， 朋友一看，一瘸一拐的呀。 是啊， 小刘说，因为积水太深，这看不见马路牙子，一不小心踩空，崴脚了。 哎呦， 所以你看，这大雨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啊。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过往的司机，有的时候您别仗着自己的车大啊，再大的车不好好开，也可能掉桥底下去。是吧？所以我们觉得您还是慢慢走，安全第一。 对，反正大家伙要是这个步行的行人啊，这走路的时候最好是两两三三这个搀扶着， 嗯， 因为以防这地下的这个水雨篦子呀，包括井盖啊被冲翻啊冲起来， 哎， 底下要是有暗流，咱看不见一脚下去，那可能会比较危险。 今年的雨水可能还真比较大，据说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明天后天还是有雨啊。 一说雨大，咱那西瓜该不甜了。 还是希望您能躲会儿就躲会儿，别着急走，等雨停了，水下去了，咱再出门。晚上周六周日实在不行，这天在家捧本书在床上赖着睡觉，多舒坦的日子。 真要出行的话，还是我们电台那句话， 啊， 请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送礼啊，您平时给人送礼吗？ 送礼物 啊，送礼物， 嗯， 啊，不是行贿啊，您， 嗯， 不是这意思， 送礼 物，啊， 嗯， 人情交往必有的。FM 1030说，前两天九岁的女儿还说起送礼物这事儿呢，说这个软笔书法学了一年多了， 啊， 想老师节啊教师节的时候写幅字儿送老师， 嗯， 哎，我觉得这想法就不错。 对，仔细研究研究，看看写点什么内容， 哎， 送老师。 是是是，老周也说，我看《平凡世界》啊，是我80后的儿子推荐我看的。 哦，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80后也不小了哈。 那是啊， 但是他肯定没赶上《平凡世界》那时候吃苦，就是馒头窝头都吃不饱的那个年代， 但现在也是忆苦思甜了嘛， 啊，是， 对于现在这个生活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嗯， 对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送礼物啊，您有没有头疼的时候？您送过人什么样的礼物？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因为啊，怀疑主办方大量捕捉野生萤火虫导致生态破坏。昨天啊，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出公开信， 嗯， 抗议计划在今天啊，这个朝阳公园朝阳区的一个公园里举行的这个某个萤火虫展， 嗯， 同时也向朝阳警方发出了举报。 萤火虫这个城市里边都不太容易常见了， 要不然说你这萤火虫打哪儿来的呀？ 啊， 反正就他们这个说这个展览啊，自称呢是2015年北京首届非野生萤火虫展， 哦， 面积呢大概是2000平方米， 啊， 萤火虫的总数啊大概是50000只。 呵， 而对于这个环保组织的质疑啊，这个萤火虫展的一名阳性负责人回应说，展览呢在手续上做了备案，而且不存在野生萤火虫的问题，展出的都是养殖萤火虫，展出的目的也是为了环保宣传。人家还说啊，我们展出的品种啊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品种养殖的区域不一样，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生出很多品种。 嗯， 我相信所谓的环保组织应该知道这个， 就是说不是可着一个劲儿一个地儿使劲逮人家这个地方的萤火虫，是吧？ 反正在南京紫金山进行萤火虫保育项目的江苏清环志愿者服务中心负责人朱祥宇就介绍说啊，国内呢人工养殖萤火虫的地方确实非常少，因为啊人工养殖成本很高，一只啊那萤火虫一只就需要10块钱左右。 哦， 你说这50000只大概算一下吧啊，但是啊你要是捕萤火虫，你上野外去抓，这成本一下就下来了， 嗯， 只用一根杆子一个网就可以了。 嗯， 所以啊一些地方卖的萤火虫2块钱3块钱一只的，那都是捕捉的野外的萤火虫。此外呢，每年夏天啊都是萤火虫各种展览的高峰啊，这不是冬天展览，这个夏天呢也应该是萤火虫数量最多的时候。 嗯， 他说啊，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萤火虫不是人工繁殖，而是野外捕捉的。 嗯， 朱祥宇说啊，萤火虫发光呢是为了交配从而繁殖后代，大量的捕捉呀会导致这个当地的原始种群急剧减少，可能会危害整个种群的数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灿发就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要看萤火虫啊是不是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果是没有经过批准举办展览，那就是违法，如果不是就不构成违法。根据我国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名录啊，萤火虫、 没有保护级别， 肯定是不在里边。 但是另一方面，王散发也表示啊，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说，这展览如果要是导致了大量萤火虫死亡，或者导致环境破坏，虽然不一定是法律问题，但是环保组织也是可以提出反对和抗议的。 哎呀，这个动物展览哈，萤火虫的这种展览，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办展览呢？他为什么要展示这么多萤火虫呢？ 他们不是说为了环保宣传吗？ 哎呀，不知道啊，就是这种，比如说要是作秀，真的给人家弄得挺别扭的，这种展览咱就要不然就算了。哎，我记得有一电影，好像是什么古天乐呀，包括张柏芝他们演的那个， 什么年代的呀？ 反正我看过， 我怎么一丁点印象都没有？ 里边拿个大棒子，里边全是萤火虫，当荧光棒在那儿挥来挥去，唱歌。我有一个苹果。 行吧，好吧，行，我知道了，我算是知道了吧。 你真知道吗？反正那时候是荧光棒啊，您横不能把萤火虫做成荧光棒跟那展览，那更不合适， 多可怕呀！现在已经有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再见过野外的萤火虫了。 哎，那是因为孩子都在家里边玩电脑打游戏呢， 眼睛打得直冒金星啊，能看得见萤火虫吗？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展览，如果是真的为了环保，为了大家好，可以办。但是如果是哗众取宠，该有的一些，咱们要不然就歇了吧？您说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送礼哈。您送礼物，我老想说送礼这个词儿， 脑子里有什么东西？ 不是，就是送礼物是三个字，送礼是两个字，能少说一个字是一个字。 行吧，送礼物呢，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内容，送礼那里边是过程和形式，不要那个过程形式。咱就说说落在实际上啊，你一般送点什么东西，送给谁，有什么挑选的原则，对吧？你有什么送礼物的倾向，喜欢给大家伙送什么，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娟子1955说，我送礼都是北大标志的比如第六届优秀主持人评选，我就带着北大的笔啊、钥匙链、一些小礼物去了现场，见到了几位主持人，当时特别激动，还让主持人签名了呢。这可不是送礼啊，这是我一片真诚。 是， 见到你们兴奋了好几天呢。 是吗？谢谢您的支持。 好像这回我们主持人评选又开始了哈，您可以来踊跃给我们投票。 对 啊，另外我觉得不见得给他们送礼，这能见着面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 主要是因为 人来了就行。 主要是因为李凯嘛，没去是吧？ 我每次都参加啊，真的每次都参加啊，至少捧个人场。 做得好，做得好。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送礼物，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 说该保养了，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不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下载北京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广播更方便。 一起来关注路况。交管局稍早时候发来消息，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南向北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而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南港洼村路段呢，占用外侧车道进行抢修施工，车辆通行缓慢，队尾排到了杜家坎收费站。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50后说，李凯、王哥，你们俩老难为我。 怎么了？ 没人送我礼，我也不送别人礼啊。谁要送我礼， 我就送我健康吧， 不仅送您健康，还送您幸福跟快乐。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种严格意义上的那种真是送礼物啊，特别正式那种，比如说亲戚朋友之间串门，您多少买点东西吧，这也算是小礼物啊，伴手礼现在挺流行一词儿，是吧？ 对对 啊， 这礼物啊其实是心意的载体， 哎， 是吧？ 包括您家孩子，比如说，哎呀，今年成绩不错，我记得我们家小的时候，我爸我妈经常说，这回要是考一双百，我带你上游乐园。 哦， 啊， 这也是礼物， 对吧？这也算是个礼物。 是 啊，这个你要是能够考你们班第一啊，我就给你买10块钱的一本小书。 啊，那不考第一就不能看书，不给买书啦。 反正没提，那时候也不会还价。要知道那时候要是考第三，能买5块钱的也行。 我这不是教大家伙讨价还价呢。 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人情往来，多多少少有些小礼物吧。包括有一些是寄予厚望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收了好多就是长辈哈，送我的本儿。 哦， 笔记本上面都会语重心长的写一些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的词儿， 哎， 鼓励我好好学呀。 我小时候收到最多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裙子和小套装，就是那种 啊 都开始送衣服了 啊。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套又一套的小衣服，漂漂亮亮的公主裙，后来都导致因为岁数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快嘛， 啊， 以至于我长得太快，有些衣服从来都没有穿过，就挂在柜子里，因为就实在是太多了，没有那么多机会穿。然后后来长大了，看见那些小小的裙子，心里还有一点落寞。 这就是男孩和女孩的区别。 对， 像送男生的，基本上就是好好学习啊， 是 啊，女生就是裙子、发卡，各种各样的都有。 是打扮打扮， 是吧？再大点，当了女朋友之后，送的东西更多，是吧？来，接下来我们，你不用看我，我就那么一说。 一会儿讲讲你给你媳妇儿追你媳妇儿的时候都送过什么，给大家分享分享经验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儿。为了减少拥堵的时间成本，很多私家车车主啊，都成为公共自行车的忠实粉丝。 挺好。 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啊，他说了，我们家住在小西天以北，工作单位在东滩，都是在四环以里， 哎， 两点之间的交通拥堵问题，你从小西天你怎么去到东滩啊？你穿一城肯定中间最堵那段。 是啊。 哎呀，冯先生说，为了不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上下班路上，他经常把私家车留在家里，选择地铁或者是公共自行车出行。然而让冯先生苦恼的是什么呀？他们家所在的海淀区啊，一直没开通公共租赁自行车，离他们家最近的自行车租赁点也得在6公里以外。他说了，我要不然骑着位于西城海淀交界处的新街口新凤街一带的新凤街一带的这个自行车点去那儿还车，然后步行6公里回家，或者呢是改成公交车回家，要不然呢就得把自行车骑回家。这样的话，把车放家里多一整天一整宿，就白白多花10块钱。 是。 冯先生不明白，为什么海淀区迟迟没有开始公共自行车这个系统建设呢？中关村、五道口这些繁华地区也连一个公租点都没有。 为什么呢？ 有一位了解海淀区公租自行车建设的人士说，选址矛盾和高运营的费用是公共自行车建设的主要障碍。公自行车的租赁点需要占用人行便道，这大家可以理解。 嗯， 目前呢，人行便道上已经有的像什么公交站台啊、报刊点啊这些设施，这资源有限。更重要的是，巨大的运营花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目前呢，北京市公共自行车建设实行的是市交通委统筹制定建设规划，在设施建设和自行车采购上，各区呢是以全额资金支持，运营维护则需要各区县自己承担。 嗯， 你比如说一辆自行车，你知道每个月的运营维护成本多少钱吗？ 多少钱呢？ 200块。 哦， 这一年就得2000多块钱呢。 嗯， 你要按照1000辆公共自行车来算，这一年得花200多万呢。 哦， 针对这个问题，不少专业人士说可以增加一些其他方式挣钱。你比如说在公租自行车上你弄点广告， 哦， 大家也可以理解，红花花绿绿的是吧？那反正是能挣点钱呗，也算是公益化的运作，减少负担。据海淀区相关部门在回复市民质疑的时候已经说了，已经初步制定了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建设方案，今年将在适当的时候启动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的建设。冯先生就说挺好，我们只是希望啊，这个步伐您能再快点 啊， 是吧？我们总是盼望着这些能够满足大家服务生活的一些服务设施能够越来越好。 原来老是说公租自行车有的时候服务跟不上，要不然不是锁不进去，要不然一拿下来就看就是气儿坏的。但是我觉得你想啊，这总比没有强是吧？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加大一下速度哈，加快一下步伐，能够早日的让海淀那片的我们的老百姓早日能骑上公租的自行车。 接下来这事儿啊，给大家提一醒啊，有三名男子喝了酒之后啊，去301医院就诊， 嗯， 但是因为排队问题呀、啊，跟大夫发生了争执，最终啊，还把那个出诊的医生给打伤了。 哪家医院？ 301医院。 和 啊，大家都懂。15号上午啊，这有网友发微博说，301医院的一名医生啊，被患者打伤了。根据目击者说，事发时间呢，大致应该是在15号凌晨1点钟左右。 嗯， 事发的时候，这三名男子啊，明显那就是喝了酒了。其中有一个人受伤了，另两个人啊是陪他一块来医院的。他们来到301医院的骨科急诊室就医的时候，发现诊室内啊只有一名值班的大夫。由于当时患者人还不少，因为这三个人啊，他不愿意排队就诊， 嗯， 所以这三个人这不借着喝点酒嘛啊，酒壮怂人胆，就跟医生发生了争执。在争执的过程当中，诊室里边的办公物品也被三个人砸坏了，其中的两名男子还架着医生的胳膊啊，另一个人这不还嫌疑人吗？ 嗯， 就甚至用凳子就向这个医生就直接砸过去了，这值班医生的眼镜也被打掉了。事发之后啊，301医院的保安赶到门诊，但是这个因为那边是三个人啊，这个控制不了。后来呀，民警也赶到了现场，这一下把这三名男子带走处理了。昨天下午呢，记者也从海淀警方获悉，经过警方调查，受伤的医生呢，伤情已经构成了轻微伤，而涉案的三名男子当中的两个人因为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另一个人被民警批评教育。 嗯，其实呢，不光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三甲医院，包括一些基层医院也曾经受过这个医患矛盾啊动手的情况，301也没能避免哈。但是我就想说，有的时候你知道，今年跟一些大夫聊天，我经常问他们家孩子，比如说，哟，您家孩子今年该高考了吧？学什么专业？报什么志愿？结果发现有很多医生都不愿意自己家的孩子再去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嗯， 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首先这个活很辛苦，职业很辛苦，你比如说早上起看门诊，溜溜看一天，还有各种各样的教学、写论文、做手术，另外就是不安全，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安全。 大家不是怕吃不了苦， 啊， 而是这个伤了心呢。 对，另外你想啊，每年我们经常会关注医科大学的他们那个录取线是多少啊？清华北大的每年都是这样，然后结果发现，哎，医学院校的录取线好像我有点往下降， 对，人家是水涨船高， 哎， 他这怎么年年往下跌呢？ 又没有生源，不是生源，有些人撤了啊，分数有点降了。今后如果都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倒霉的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对吧？ 是啊， 你的就医体验和水准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医患之间应该更多的是包容和理解。当然了，现在我们都盼着这种医疗改革哈，能够以后的就医环境能够更好，看病会更方便。但是现在目前已经成全国人民来北京看病，至少长江以北来北京看病，人太多，多说了两句，咱们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一点，是吧？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情。昨天晚上9点多，由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交通委执法总队和丰台交通支队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在南三环方庄桥东设卡，重点打击涉牌违法车辆 啊， 尤其是什么呢？客龙出租车。这个客龙出租车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了， 是 交警跟记者说呀，许多假出租呢是在北京南站、北京西站附近的胡同里边揽客，拉上活之后啊往东开就会经过方庄这地方，因此呢在这儿设卡按说拦截率是比较高的。 哦， 果然夜查刚刚开始20分钟就发现状况， 有情况， 有一个体出租车被民警拦下来了，车还没停稳呢，一名配合检查的出租车公司管理人员就打开车门，迅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得防止司机逃跑。 你要跑带我一起走。 嗨，民警现场调查发现啊，这辆车确实是正规出租车，但是拿那司机的驾驶证一看，发现是一名河南籍的驾驶员，这不是北京人，他不能在北京开出租车，对吧？这大家都知道。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合法驾驶人不是这男的，按照相关规定吧，把这名男子和合法驾驶人进行了警告和行政处罚， 啊， 就是不光他受罚了，就是谁借他车开的那主也受罚了。 嗯， 几分钟之后，又一辆出租车进入警方视线了。 这回身穿休闲 T 恤，都不是黄衬衫，你知道吗？一个中年男子拒不下车，而且还寻找机会赶紧溜吧，最终还是被几名交警拽下来制服了。仔细一看，嘿，这辆车从里到外它都很假， 一眼假。 这个运营证、年检证的颜色、质色跟真的就不太一样，皱皱巴巴的，像从别人车上撕下来的。车里边的卫生保洁也很差，计价器里边甚至连发票都没有，只有五块钱一张的高速路的发票。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名司机因为伪造变造号牌面临罚款5000元、拘留15天、扣12分的处罚。如果确实存在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还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经过民警一再追问，这司机也是终于交代了，这车呀是一个半月之前在花乡二手车交易市场买的报废车，连车带牌才花了10000块钱。这位家住平谷的男子说，说自己以前也替班开过出租车，但是啊，我一直没有取得合法的驾驶资格，还是个非司机是吗？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对于假冒出租车，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不止一次，危急的是我们乘坐人、市民、打车人的这个生命安全，对吧？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大处罚力度，比如说他能不能够以涉嫌这个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这不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吗？这一下就稍微的罚的狠点儿。另外，对于像一些花乡啊这些本来是承载着交易功能的市场， 对， 对于这些没有报废的出租车，应该尽快的该迁外地就赶紧迁走，别在市面上流通， 对，反正本来现在这个出租车运营状况就让大家很多司机们觉得有点忧心啊，千万别干这种在砸这个害群之马去砸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招牌了。昨天上午10点左右啊，海淀区翠微南里的一小区里边，一位男子啊盗走了一辆快递运送车，偷车还偷人快递车啊，被人的快递员发现之后并且围堵了。这一着急啊，这名男子跳到了附近河里，被附近的群众和这个配送员啊还合伙给救起来了。 跳河里了， 没地儿躲了嘛，这是。反正警方表示啊，这名男子呢经过救治没什么大事儿，也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昨天上午10点左右啊，这个快递配送员小赵呢就来到这小区送快递。他上楼送完一单货之后，就发现，哎，我停楼下的车呢，怎么不见了呀？ 整个车都没了。 这小赵赶紧就联系他那个配送站啊，而且报了警。知道这情况之后啊，正在附近的5名同事啊，开始一起去找丢的那辆快递车。大概20分之后啊，另外一名配送员呢，在另一个小区北侧的河边发现了，正有一人啊，跟那用石头砸车那个车上那个储物箱锁呢。这赶紧给同事打电话，我找着你车了啊，有人在这砸你车呢。当时这一看这情况，倒车的男子只顾着砸锁，没想到一下就被很多快递员给围住了。这一着急呀，他拔腿就跑，这跑跑跑跑，哎，看到了一条河，这纵身一跃就往河里一跳。目击者说啊，上午10点，一名30多岁的男子就在昆玉河当中挣扎。一名经常在这儿垂钓的50多岁男士，连鞋都没脱，跳了水就把他给救出来了。据说呀，跳河的人是偷了快递员的车，然后被快递员发现，追到岸边了。后来呢，陆续有10多个快递员呢骑着送货车到了现场，哎，这场景还挺壮观的。这个垂钓的这位楚先生就说，男子被救起之后啊，还躺在地上吐白沫。警察呢和急救人员到了之后，这名男子被送到了附近医院。警方也表示，经过医院的检查，落水倒车男子没什么太大的事儿。根据他交代啊，当天上午10点左右，他就在车里边，在这个小区里边看见了一辆没有上这个车锁的快递车，哎，这心里就起了歪念头了，把快递车开到了河边。这不一看河边也没什么人嘛，他就找了一块石头，试图去砸掉车厢上的锁，去偷偷车厢里边的东西。没想到这不是有一群快递员把他围住了吗？反正目前呢，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这个倒好，被人家围堵了哈。别干违法的事儿。另外，您这慌不择路往河里跳，也是太拿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儿啊，以为能跑是吧？能跑你也躲不过去处罚，这有可能 跑都没跑了，生命就搁里边了。 所以得庆幸啊，还好咱有这么多热心的市民啊，把他给救起来了。 是是是，需要反省的事儿还挺多的。 是 啊，说句题外话，那河边好像也不让钓鱼。 我也觉得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和微信哈。自由撒尼说了，说我最烦的就是挑礼物送礼物，因为不会买礼物，不知道送什么好。每年孩子小伙伴过生日，孩子让我帮忙买礼物，我都头大。哎呀，不过我喜欢收礼物啊，无论大小，哎呦，心到了就高兴。我也喜欢收礼物， 我也喜欢。 还有一位一串字母的朋友，一串数字的朋友说，主持人好，我老公在儿子三岁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个玉镯和一个项链，老公送的啊，在儿子生日的时候送的。他说，儿子的生日就是你的受难日，受难日快乐。哎呦，我好高兴和感动啊！ 哎呦，我也挺感动的。 这老公上哪儿找去？ 就是喜羊羊说啊，女儿过两天就18岁了，为了她学习呢，我送了个笔记本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 喂，是笔和纸那种笔记本，还是 computer 就是笔记本电脑？ 还英文都是。 就是总之您是买的什么？这差的顶多的呢。 反正是为了学习送的礼物啊。每年春节全家聚会的时候啊，也会给老人送保健品、食品和日用品，反正都是实惠的东西。 嗯。 给小朋友呢送衣服，也送过运动用品或者小玩意儿。 嗯。 总之啊，老老小小每人都有礼物，大家都高兴。 哎。 哎。 快乐很简单，王宇也说。我在亲人之间送礼喜欢送话剧票，哎，这也是一种文化消费嘛。 反正我最近收的礼物是我一朋友送我的一本书啊，那个英国作家毛姆写的《刀锋》， 是吧？ 还没看完呢。 其实有的时候送书挺好的，是一起来分享， 对， 投其所好，或者有更多的愿望跟大家一起来成长，这都是送礼的初衷 了。没错， 我们也是希望生活在这些小礼物当中，让我们觉得更温馨一些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到6:00，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听到的是新闻2015。